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20:1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每天晚间都给您准备好的科学大餐。首先呢，先上几道开胃菜，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新闻。第一件事情呢，关注啊，两朵花，哎，准确的来说呢，是两种花开花了。为什么要来说开花的事儿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您就知道了。 生长于高黎贡山宝山段腾冲境内的两种珍稀濒危植物大理凯兰和凯兰，近期竞相开放，目前已进入盛花期。高黎贡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科研人员在高黎贡山发现的珍稀濒危动植物越来越多。据介绍，大理凯兰和凯兰均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均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大理凯兰和凯兰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腾冲境内被发现后，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着力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进一步改善针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管理工作。实地监测发现，大理凯兰和凯兰在高黎贡山次第开放，目前都已进入盛花期。其中，大理凯兰主要分布于高黎贡山海拔2300米至2900米之间的岩石和山地的苔藓之上，分布范围较广。凯兰则主要分布于海拔1700米至1900米之间。接下来，当地将不断加大对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调查、巡护、监测力度，并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科普宣传教育工作。 来，接下来我们就科普宣传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两种花，一种叫大理凯兰，另外一种叫凯兰，它们呢都属于濒危物种。什么意思呢？比大熊猫还要珍贵。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大熊猫降级了，现在是降成了易危。这说明呢，咱们国家在保护大熊猫这方面啊，工作做得确实是极有成效。大熊猫呢，原本是濒危，现在已经降级为易危了，说明种群数量增加了。但说回来啊，刚才提到的大理凯兰和凯兰，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分享这个新闻的主要目的，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相关的研究人员在高黎贡山的区域呢非常的努力，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些花，并且呢对它进行了保护。但是各位啊，咱听一听就行了，千万啊千万不要去看，千万不要跑到那个地方去看。哎呀，说我是一个爱花之人，这儿呢是有很多科学家们新发现的花，我来看一看吧。哎，这样很容易就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灭顶之灾。另外呢，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个醒啊，比如我们去一些野外，甚至说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我们见到一些植物新奇的花卉，千万不要采摘，很有可能啊您为了满足好奇心摘下来的花也许就是一个名贵的品种。所以呢，您想把这朵花留下来，最好的方式拿起手机给它拍张照片就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新闻。哎呦，下面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啊，科学家研究出了无源制冷的光学超材料织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我们先来听一听。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陶光明教授研究小组与浙江大学马耀光教授团队、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交叉学科联合创新，研发出一种可无源制冷的光学超材料织物，降温效果好，可穿戴性能高，应用前景看好。经严格测试，在无源输入条件下，超材料织物可实现全天低于环境温度2摄氏度至10摄氏度的制冷效果。相较于棉、氨纶、雪纺、麻这一系列同色的商用织物，超材料织物覆盖下的模拟皮肤温度可降低5摄氏度至7摄氏度。相较于市售车罩，超材料织物覆盖下的模拟汽车内部温度可降低27摄氏度。相较于白色棉织物， 超材料之物对人体体表降温超过次摄氏度。此外，超材料之物还具备低成本、绿色环保、可产业化等优势，对实现高效的户外个人热管理、推动智能纺织品的产业化技术开发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 这个呢，得说一说啊，这个材料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无源制冷的光学超材料。啊，无源制冷就是现在咱们无论说是电冰箱啊，还是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机器呢，那都叫有源制冷，要通过电源来给它制冷。而刚才提到的这种材料呢，不用电也能够制冷，但是这个制冷呢，一定是相对的，它不可能违背的能量守恒定律。和其他的材料比较起来，这种材料无非就是做到跟其他的材料相比，升温的幅度没有那么高。但同时呢，你要把人放在一个温度很高的环境中，比如说啊，这个30度的天气，穿这个材料呢，它可能身上感受到的温度就会比穿其他的材料啊略微低一点，但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觉得说我穿这件衣服觉得哎呦这感觉跟在大冬天一样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说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其实相关的新闻也没有介绍，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用介绍，甚至呢也不能介绍，这毕竟还是属于科学研究方面的知识产权嘛，我们和大家听一听啊，有一种不眠觉厉的感觉就好了。其实这种材料呢，如果能够降低成本，如果能够大范围的使用，大范围的生产，其实啊，用武之地真的是很多，就看接下来商业化这条路是不是能够走的这个通顺了啊。好，以下时间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啊，最近是旧貌换新颜，又要迎来新的实验舱了。 俄罗斯近日成功向国际空间站发射科学号实验舱，将为空间站宇航员提供更大空间，开展科学实验。据报道，科学号实验舱由质子 M 火箭运载，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已进入预定飞行轨道。科学号实验舱重约20吨，已打开导航天线和太阳能电池板，将在太空飞行8天，抵达国际空间站，到达后将自动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目前停留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已经执行2次太空行走任务，为科学号对接空间站做准备。科学号对接成功后，宇航员还要执行一系列操作，这个新的实验舱才能投入使用。国际空间站宇航员预计将在9月初为此执行最多达11次太空行走任务。 最近呢，国际空间站啊也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原因呢就是国际空间站老爆出来一些负面新闻，之前漏气儿了，宇航员们修好了，最近呢又漏气儿了，而且漏气儿的原因没找到，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在上面工作的宇航员的生命安全。所以呢，相关的这个科研人员呢，包括地面的管理机构，无论说是俄罗斯的呢，还是美国的科学家，都说了，这我们得想一个新的方案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科学号实验舱呢，没准啊，就是他们所说的新的方案之一，因为这个实验舱的重量可真的不小啊，重约20吨。各位，咱们国家的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重量也才22.5吨呢，那可是核心舱啊，这回发射上去的这个实验舱就重约20吨，这绝对是一个大家伙，是不是仅仅作为科学实验来用呢，也不一定。毕竟呢，国际空间站上面有很多的舱段呢都已经老旧了，旧到可能修都不见得能够修得好，甚至问题都找不着在哪里。没准啊，我个人猜测，这个实验舱很重要的目的也是来给国际空间站续命，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个相对更新、质量更稳定的实验舱来进行的空间的任务。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资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奥运会。在奥运会期间呢，今年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金牌了，关注更多的还是新冠疫情。我们来和各位了解一下有关奥运会和新冠疫情相关的话题。 为日本东京都政府提供防疫建议的传染病专家预测，东京新冠疫情将在奥运会闭幕前迎来一波高峰，8月初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会高达2600例左右，创造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东京近日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据悉这次紧急状态将持续到8月22日，覆盖整个奥运会。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劝告市民尽量减少外出，留在家中收看奥运直播。东京奥组委近日报告8例与奥运会相关的新增确诊病例，包括一名智力跆拳道女选手。当地官员介绍，这名选手不住在奥运村。智利奥运代表团随后说，这名选手将被隔离至少10天，因而不得不退赛。 据东京奥组委公布的信息，7月1日至21日，共有79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东京奥运会不可能把新冠感染的风险降至零，要紧的是尽快发现、隔离、追踪和治疗病例，阻断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奥运会已经在这个新冠疫情依旧传播的夏天呢开始了。哎呀，在这个奥运会期间呢，其实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重大疫情进行的过程中所开始的一场奥运会，这个绝对会载入史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场特殊的奥运会呢，也许我们关注的不应该仅仅是金牌啊，或者说谁又打破了记录，更加需要关注的是身体健康，运动员健康，教练员健康，所有和奥运会有关的人都健康，不要被病毒所侵染。在这个基础之上，祝愿大家可以取得好成绩。好了，我们在以上的时间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几则科学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事情也是那个词儿啊，不明觉厉。哎呦，真的是不太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哎，我这可不是夸张，真的是这样。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新闻和咱们国家的新型的航天器的试制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呢涉及保密，所以很多具体的一些知识啊，包括新闻元素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和大家来分享。但是呢，我们可以告诉各位的是，真的很厉害，真的很重要。不明白，但是它真的很厉害。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一段时间，关于太空旅行的话题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珍银河，在相关报道中我们都看到了同一个词，亚轨道。作为航空与航天的中间地带，亚轨道飞行也许会成为近些年商业航天的重要地带。近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所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按照既定程序完成飞行之后，平稳着陆于阿拉善右起机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正所谓往返天空搞运输，空天交界新技术，天地往返航天运输究竟是什么样的概念？这项技术在未来又有着怎样的应用场景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往返太空搞运输。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我国正在实验中的一款新型的火箭，日前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所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的程序完成飞行之后，平稳着陆于阿拉善右起机场，首飞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发展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下演示验证项目的运载器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航天器？为什么说这款航天器呢？是咱们国家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研究员周秉宏。周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各位听众朋友啊，和您一样也听到我为大家来介绍这则新闻，但实际上我们在这则新闻当中其实并没有听到火箭这两个字儿。但我呢一开始啊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也提到啊是和火箭有关系。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我在新闻中提到的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航天器呢？ 这个飞行器啊，它跟以前的不一样啊。首先它既是火箭又是飞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是火箭发动机，它是用火箭发动机来工作的，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啊是不会用这个空气的，它是自己带这个氧化剂，会带这个 打比方，如果是煤油的话，它就带液氧，甲烷也是带液氧，它自己带这个氧化剂。 嗯， 所以呢，它是一种火箭发动机，它不是这个航空发动机。 嗯， 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它是从空气中吸取氧、吸氧气来燃烧反应的。 嗯， 这是第一点，就是它的发动机是一个火箭发动机，它的氧化剂和燃烧剂都是自带的。 嗯，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它又是一个飞机。也就是说它是有翅膀的，它这新闻里报道的它是升力体式， 嗯， 所以它降落是降落在一个机场， 嗯， 所以它就是说它是融合了这个啊火箭技术和这个飞机技术，主要是火箭的发动机技术以及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形升力体技术。 嗯，那如果我们从外形上来看，它究竟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样子呢？周老师， 它应该比较像一个飞机，就类似于前几天那个维珍银河啊，它发射的那个也是亚轨道那个飞行器啊，差不多啊，它飞回来的时候是一个飞机的样子，它会有起落架啊，能降落在这个飞机的跑道上。 嗯， 所以它外形上是比较像飞机的，有翅膀。 嗯， 但它的翅膀呢不会像那种民航客机那么大。 嗯， 它不是为了获得这个优异的这个经济性能，它主要是为了保证它能够飞回来，也就是说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重复使用。所谓重复使用是使用什么呢？使用飞机上的这个，当一个是它的火箭上的这个结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子系统， 嗯，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是最贵的， 对， 所以它是为了重复使用而设计的，它不是为了载人，为了这个平稳的飞行，所以它的这个翅膀的设计啊，会跟普通飞机的设计会有所不一样，它跟维珍银河的那个飞机设计会比较像。 嗯，按照您刚才的解读，我理解这枚航天器，我们姑且呢先把它称之为火箭，这样大家呢好理解啊。它在发射的时候呢，就像火箭一样，是垂直在地面的，升上天空，然后呢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像一架滑翔机一样啊，自己再这样飘回来，着陆于机场。过程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其实公开了我们国家这个完全可重复使用这个。应该叫空天飞机啊，这个天地往返可重复使用啊运载系统的这个发展计划，第一步就是实现这个第一级起飞级的这个重复使用，然后下一步是实现这个第二级的那个重复使用，然后第三步就是实现这个啊两级可重复使用，而且是组合式这个发动机，就是组合这个飞机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 嗯， 那么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呢，其实都是用这个火箭发动机，但是加上这个翅膀，加上飞机的外形。那么第三步就是要实现这个吸气式发动机，就是它会吸收大气中的这个氧气。 嗯， 这样的话，它的运载能力就更高了，相当于我的氧化剂是可以带的更少，甚至不用带。 嗯， 这样就会更加的这个更加的有经济性能。 嗯， 就是说它的载荷就会更高， 嗯， 它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会更轻，能带负载的更多。 嗯，所以您今天提到的这个新的运载器和您刚才说到的空天飞机，它其实是一个项目吗？ 应该说是这次是演示验证项目，所以具体是不是，我想只能说是技术上它有一个铺垫的作用。 嗯， 具体是不是这个没有公开报道，我们也没法推测。但是我们国家这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个是肯定的。 嗯，好，关于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节目也会随时跟进，也会向大家来分享这其中最新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啊这个运载器本身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来和大家分享。其实您刚才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它是一款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载器，也就是说呢，它是一款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火箭我们知道分为一级、二级或者三级，那么今天我们提到的运载器，如果把它和火箭类比的话，它是属于几级呢？ 从这次的这个飞行来看，它是这个亚轨道的飞行，也就是它是起飞级，也就是说以后如果要用作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系统的话，它是作为这个第一子级来用的，就是它会背一个小火箭飞上去， 嗯， 用那个小火箭再把卫星送入轨道，它是有实现这个第一级飞回来重复使用，这有点类似于 SpaceX 那个火箭的第一级， 嗯， 但我们是像飞机一样飞回来，他们是垂直起降啊，重复使用。 对， 所以呢，将来对应的应该是 SpaceX 类似于他们的火箭第一级啊， 嗯， 比较对应。 您刚才也说到了 SpaceX 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对于 SpaceX 来说呢，它的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这个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尤其是第一级的火箭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商业发射，可靠性呢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是，我们看到啊 SpaceX 的火箭呢是直上直下式的回收，而今天说到呢验证项目的运载器呢是直上但是平飞这样的回收，这两种技术路径在您看来有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有这样的区分吗？ 从技术难度上来讲，就是这种水平着陆的，应该说技术难度其实是更难的，因为它融合了这个火箭技术和这个飞机技术。但是这个先进性的话，只能等他们的这个指标公开以后才知道。所谓先进性呢，可能要体现在什么呢？就是我同等的起飞重量下，谁能够飞得更快，这就是谁更先进。但是呢，其实还有这个指标系统呢，对于一个复杂的系统来说，它的指标不是单一的，它还有其他的方面考虑。打比方，它着陆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控制，以后在这个大风条件下我们能不能飞回来，如果能不能很方便的飞回来啊，这个我们的先进性就体现出来了。还有就是它有翅膀的话，它可以飞到不同的地点，这样也有先进性，就我有使用的灵活性，这样就应该说更方便一些啊。所以还有就是包括你的设计的这个经济性，那么谁更经济，这也要等更多的实验才知道。现在这一次呢只是验证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我觉得这已经是走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是对于它最后能不能这个是不是很经济很可靠的使用，甚至以后作为这个载人的可重复使用的这个天地运输系统，这个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设计改进和这个飞行验证才能知道。 对，您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关于它的经济性可重复使用。其实呢，这一次这枚运载器呢飞回来以后，不仅仅是它的这个身体飞回来了，更重要的是关于可重复使用，还要包括它的发动机，它上面的一些控制系统。那么在您看来，是不是这次的这个实验成功也说明它的发动机也是可以重复使用，包括其他的一些和火箭有关的系统都是可以重复使用了呢？ 现在这次呢也是验证的，主要还是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带这个升力体的火箭它的发射技术，就是它垂直起飞技术。因为垂直起飞的时候，这时候跟传统的火箭就不一样了，它的置信位置会不一样，然后它在飞行的过程中受到这个风的侧向的干扰，它的控制也会更难了，所以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另外就是对于我们火箭的研究部门啊，这个实验部门，它需要掌握这个飞机飞行的技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这次主要验证了这两个啊，就一个是起飞的控制，一个是这个升力体的这个火箭飞行着陆的这个技术。我觉得这两个技术突破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它能把这个电子系统控制系统以及这个发动机能够回到地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来研究它是不是可以重复使用。这个重复使用是需要后面进行验证的，当然在设计的时候肯定考虑到它的重复使用，但到底能不能在飞完以后啊它还能够重复用多少次，这都要靠实验来这个验证。其实这个火箭发动机的重复使用在地面也是可以验证的，因为我是刚开始我可以假设你已经飞回来，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看你的发动机能不能够多次装填这个推进剂以后再次点火啊，点火以后它能持续的工作多长时间。其实这个都是问题不是很大的，但是呢主要是看你的推进剂的使用，如果是你用的是固体推进剂，那它就重复使用的这个价值不大。比如那个维珍银河公司，它用的就是这个固液混合的推进剂，它用这个固体燃料加上这个一种液体的这个燃料，它混合在一块燃烧。这样的话呢，它每次它的发动机是要完全换掉的，因为它发动机主要的成本其实在那个固体推进剂的这个装填上，固体推进剂的成本是很高的，就是固体发动机很简单，但它成本在这个固体推进剂上。所以维珍银河的那个它的火箭可重复使用的这个价值啊不是很高啊，就因为它的发动机部分就是重复使用价值不大，那么它主要重复使用是它的控制系统和它的电子系统以及它的结构，这个是可以的，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它每次要换一个发动机。 那我们国家这个的话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所以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都完全都可以重复使用。 嗯， 这样如果是以后验证了以后，它的经济性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嗯，明白了。您刚才其实跟我们说清楚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能飞上去然后成功的飞回来，这个技术难度其实是要远远大于我们去验证一台火箭发动机能不能重复使用，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发动机的重复使用是可以在这个发动机试射台上就可以试验出来的，但是能不能飞上去再飞回来，这个是要到实际飞行中才能做最后的这个检验和验证。 对，所以话说回来，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的这些工程师们、科学家们真的很不容易，他们既做了火箭要做到的事情，还完成了飞机要完成的事情，把火箭和飞机合二为一。我们今天呢才看到了这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想和您再探讨下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火箭啊，要想把一个航天器有效地送入到地球的大气层以外，送入轨道，其实光由一级火箭还是不够的，还得需要二级乃至三级。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类似于一级火箭的运载器呢成功的回收，在您看来，二级和三级是不是也能够按照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技术路径进行成功的回收呢？ 是这样的，发展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其实包括三部分都重复使用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第一子级，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有一个就是第二级。第二级的话，一般它会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就类似于接近于这个7.8公里每秒的速度。这个第一级的话，基本上只能到达2到4公里每秒的速度。它速度比较低的，这个回收是比较容易的。这也是 SpaceX 已经实现的东西。那么第二级的这个可重复使用，就是历史上实现了的，就是美国的这个航天飞机。航天飞机呢，它其实介于二级和这个飞船之间，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它类似于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载人飞船，带翅膀的这个飞船。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国家其实在去年啊，用长征二号 F 也发射了一个能够入轨的可重复使用这个运载器啊，那个有点类似于这个带翅膀，有点类似于一个小型的航天飞机，带翅膀的这个神舟飞船。它这个是也是在轨道上飞行了2天然后回来了，所以这是最上面一步。那么第二级这个火箭的重复使用，现在应该说是最难的，也还没有攻克的。那么 SpaceX 是准备近期进行这个实验，也就是它的星舰火箭。这是讲到这个美国近期的。那么在历史上，其实美国的 NASA 啊，美国太空署，他们也是尝试过类似于中国今天的这样的技术。但是呢，他们当时的技术呢是想更先进啊，想更先进是用什么样的呢？是用单级入轨技术，就是用液氢和液氧作为这个推进剂，它的结构做得非常的轻。我记得应该叫做冒险星计划 X-STAR 啊，冒险星计划，它就是又是美国的这个空间飞机计划。当时做了一个缩比的模型。缩比的模型也其实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飞行，做了一个亚轨道的飞行，但它是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垂直起飞、垂直降落，做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啊。那么它看起来像一个飞机，但是它是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它做了一个应该是飞了一个10公里左右高度的这个飞行。但后来这个项目就下马。那么它之所以下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追求的这个技术难度啊太高了。它要用这个液氢和液氧。那个液氢呢，因为要单级入轨的话，就需要使这个结构啊做得非常的轻，才能加速到这个低宇宙速度。 对。 这样的话，它就需要用一个很轻的这个复合材料的这个液氢储箱。就是它的液氢要用复合材料。要用这个碳纤维啊或是什么材料啊来装这个液氢。那液氢温度是非常低的。那么这个用这个复合材料来装它呢，液氢第一个温度很低，第二个它的分子量很小，就它分子很小。那么它会从这个材料里面呢泄露出来。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啊，而且那些材料很容易脆，就很容易碎。如果你做的太轻了、太薄了的话，一个很容易碎，第二个是因为温度很低嘛，-250度，很容易碎。很脆，很容易碎。第二个就是很容易漏，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其实还有第三个难度，就是你要加速到这个低宇宙速度是很难的，一级火箭。 对， 所以这个项目刚开始是已经花了很多钱了，也做了这个亚轨道飞行，但后来下马了。 现在也没有，就是没有再有这种单级路轨的这个重复使用火箭这个项目上马，现在都是做这种两级路轨可重复使用， 嗯， 有点像我们国家现在规划的这个差不多啊。 嗯，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第三级像上面级这样的重复使用有可能吗？ 可能是有的，但是从航天飞机来说，就当时是代价太高了。那么航天飞机它这个重复使用呢，当时为什么它这个就是这个使用为什么不是很成功呢？就是因为它是载人和载货啊是合二为一的，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重复使用呢，是用了一个起飞时候的很重的一个发动机，它想重复使用这个，结果呢，把这个发动机背到这个轨道上面去，又再飞回来， 嗯， 所以它代价太高了， 嗯， 等于是你本来是一个起飞时候的一个发动机，推力非常大。但是把它带到轨道上去又回来，这个死重啊把它前程都背下来了， 嗯， 这样的话它的经济性就不好， 嗯， 另外就是它也太复杂了，这安全性不好， 嗯， 所以由于这两点原因这航天飞机淘汰。那么在这之后美国就做了一个缩小版的航天飞机，它不用来装人，只是用来装这个载荷， 嗯， 也就是它能实现这个载荷的可重复使用，就是它的一些实验设备啊，卫星设备，它可以现在还在天上飞，叫 X-37B 啊，它就是类似于一个，你可以说是第三级也好，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这个卫星也好， 嗯， 它是能飞到这个轨道上去，然后还能飞回来，但是呢它需要底下要用两级火箭来发射的，这有点像我们去年长征 2F 发射的一个这个可重复使用飞行器也落轨了，这个有公开的报道， 嗯， 但它跟今天的这个这两天的这个重复使用亚轨道运载器啊差不多，也是这个密集很高，他说技术过于先进不便展示，嗯，啊最后结果都是但只是报道了他到达什么地方了， 对， 确实这都是应该说是下一代这个火箭技术发展的这个前沿的技术，所以他没有很过多的报道，都是在做一些关键技术的这个演示验证任务，后面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飞行，到时候会慢慢的会有更多的报道出来。 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也是依据呢媒体所报道的客观内容来进行科学知识的分享。那么刚才呢周老师也跟我们讲到了有关咱们国家呢在最近的这个实验成功的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的相关知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周老师，今天呢我们提到的一个很频率很高的词呢就叫重复使用啊，可返回，未来火箭包括其他航天运载器的发展是不是都会奔着这个方向去，都是可重复使用，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这个就刚才的这个运载火箭研究院，他们也在发展这个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也就是垂直起飞垂直降落的，这个就是叫长征八号重复使用型号啊，这个也已经试验过一次了啊。它主要的技术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这个发动机为了实现可重复使用啊，因为它要垂直起降，它降落的时候它的发动机推力要降到很小，所以它不光这个发动机要重复使用还要变推力，要把推力调下来，这个是一个技术叫深度调节推力技术，就是把推力要降下来，要降到原来的 50% 左右，这是一个就是要降推力的这个变推力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技术。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垂直起飞而且垂直要下降啊，垂直这个降落，降落的时候要有一个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控制技术，这个也是要需要进一步验证的。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验证实际的这个垂直降落的这个火箭这个技术啊，还没有实际中验证，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一两年啊会看到很多这方面实验的消息。 嗯， 第一个就是这个运载火箭研究院的这个长征八号重复使用型号， 嗯， 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长征六号重复使用型号。另外就我们国家的民营火箭公司也都在发展相应的可重复使用基于这个液氧和这个甲烷的推进剂的可重复使用这个火箭，都在进行这个实验之中，但是飞行的话可能还要过明年或者后年啊，明年后年陆续能听到他们这个开始试飞的这个消息， 嗯， 但是也是会通过好几年吧，他会一步步的来试验这个技术。 嗯，包括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演示验证项目的运载器呢，也是包括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的范围当中。我们也看到呢，咱们国家相关的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呢，已经在这个领域呢持续发力， 很长时间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也会随时关注这个领域咱们国家最新的进展以及一些变化，我们也会呢在第一时间把相关的消息同步给各位听众的。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周老师。 好的，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加轶事，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加轶事。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真加老二真好信。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真加老三真好骗。 真好骗，你今天又上什么当，受了什么骗了吗？ 二姐，凡事可要讲证据啊，我啥都没说，你怎么能一口咬定我就上当受骗了呢？ 我看你那嘿嘿嘿的表情，我就知道你这孩子肯定又是谣言看多了，而且极其渴望分享出去。 二姐，我这回啊是真有消息要分享，而且真不是谣言，是有关新冠病毒的。 新冠病毒？ 对，你知道吗？新冠病毒是实验室里人为改造出来的。 真的吗？怪不得这个病毒这么厉害，是谁这么丧心病狂啊？ 我也不知道啊。哎，要不然我们找一下咱们家的福尔摩斯大哥真知道问问看，毕竟真知道嘛，什么都知道。 什么？我不知道啊。 哎，大哥，怎么会有你不知道的事儿呢？ 新冠病毒根本不是人工合成的，你来问我是谁合成的，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本来就有问题吗？你叫我怎么回答？ 就是啊，真好骗，问题都不成立。等等，大哥，新冠病毒不是人工改造的吗？ 当然不是。根据基因组分析，新冠病毒啊有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自然演化是什么意思呢？哎，我自问自答一下，就是这个病毒啊曾经长期以低毒性的状态在宿主体内待着，慢慢变异，整个过程啊是不受人为控制的。 哎，可我在美国的朋友啊，他们说那边的电视台都这么说。 哎呦，我的亲弟弟哦，你怎么总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没事找找科研期刊读一读不好吗？电视台说的那不一定都是真话，不少国外媒体啊实际上都是别有用心的。 真好骗，你又骗我。我就说嘛，人怎么可能改造病毒啊？ 哎，好心，这回你可错了，人类啊还真能操作病毒 啊。他们操作病毒？那要干什么？不会是吃饱了饭没事做，想要毁灭世界吧？哎呀呀，这怎么办？那怎么办？ 你当在演科幻大片呢？哪儿那么多邪恶的科学家？恰恰相反，其实科学家们在病毒身上进行各种实验是为了拯救世界。像我们熟悉的冠状病毒、流感病毒有一个绝招叫做抗原转移。 抗原转移什么意思呀？ 哎，说白了就是你要是接触到了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病毒，病毒在你的体内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然后才可能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但是只要病毒发动抗原转移这个绝招，就能和别的病毒组团出道，跳过适应阶段。一些科学家就想啊，我们可以人为模拟抗原转移啊，模拟的过程中会对它了解的更多，也就有可能让它发动不了这个绝招，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原来如此，原来在我们玩手机的时候，科学家却在实验室里面玩病毒。哦，我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个差距了。 可是啊，研究病毒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我国在这方面还算保守，美国才是激进派。美国科学家甚至可以直接重组病毒，创造大自然里都不存在的病毒。 也就是说，要论玩病毒，美国可比中国溜多了。哼，亏他们还好意思说病毒是中国人重组的。 我觉得啊，和重组你们俩的智商比起来，重组病毒似乎啊，这都不算什么了。 是经历的世界，越来越远的道别，一转身生命侧脸还是黑夜，我用眼光拒绝，倾听着你的泪，在这种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